小月老板的一首《少年弦》，听到这首歌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前奏特别像《大宅门》的那个配乐，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啊？其实他也是解释到，可能就是因为旋律上面稍有一些相似，但其实就是一些他去西起之前的一些这些谱曲的一些技巧去做的。

北京时间